接下来我们看看原子性。如果事物没有原子性的保障，那么在发生系统故障的情况下，数据库就有可能处于不一致状态。如图，如果故障发生在 RAT A 和 RAT B 之间，那么我们的数据库中的数据就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没有故障发生，系统在某一个时刻也会处于不一致状态。例如，系统在执行事务 TI 的过程中，在执行了 RAT A 之后呢，数据库就处于不一致状态。那么原子性的要求就是这种不一致状态除了在事务执行当中出现以外，在其他任何时刻都是不可见的。保证原子性，事务的原子性是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责任，也就是事务管理器和恢复管理器的责任。